找一个开始，开始也许是第一，但第一终究会过去。生命中注定有一个名字，名字是他，也有可能是你。

想你倾斜，想你倾斜，冬雪竟然化成了甜美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 Thank you. 烧红了夜空，晚霞还留恋着不肯走。用心结束不能到永久，陪你跳最美的一支舞。花开之后深藏在心中，我们要靠着它再联络。回忆越多越不怕失落，喜欢就不要让它走。